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数据，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欢庆的新年多热闹，大街上放放鞭炮，舞龙灯，踩高跷，迎财神，接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乐逍遥。司机收声好，转眼又是新年到。 主播 KK 用音乐拉近你与他的距离，年复一年，你是否还裹足不前？制定好新的计划，行动起来吧！跟随音乐的律动，喜迎新年，祝您岁岁年年有今朝。 甲乙丙丁，甲乙丙， 同病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同病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极深爱，爱极又伤痕，爱从哭的嘴边里来。同病快乐，快乐着，恨恨且爱且狂。同病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恨极深爱，爱极又深恨，爱从哭的嘴边里来。已经过去，人是复数，心是单数，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将流沙季节流走，灵魂呼唤来生的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 痕迹，深爱爱既又深恨，爱错哭得最甜蜜了， 寂寞。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嘛，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春节特别节目。今天啊是大年初三，我们来到了山西，看看山西人这天是怎么度过的。正月初三呢，被称为是赤狗日。古人啊都认为这一天不宜出门拜年，而应该在家中祭拜天地神明和祖先。据说这赤狗指的是火焰之神，出门如果遇到它，难免会有凶事，所以呢拜访朋友啊就可能会发生纠纷，因此最好待在家里好好休息。还有一种说法啊，是称年初三是老鼠嫁女儿的日子，因此要早早的熄灯睡觉，让老鼠在没灯的情况下无法办成，才不会生下一大堆的鼠子鼠孙偷吃米粮。太原古交山区初三的早上，全族就会聚在一起祭祖先，晚辈给长辈磕头，俗称盘背鼠，然后呢欢聚一堂食用贡品。下午的时候送神章，在村口焚香叩头，鸣放炮竹，俗称送神。隔年捞饭这个习俗呢，跟晋阳有一点点不同。年终日呢，会用小米半碗煮熟，然后捞在碗上，摆上核桃一枚，供奉灶君神位。除喜神的活动在左云县城乡是非常普遍的，一般呢是在正月初三。初三啊不是节日，是过年的延续，但迎喜神则是初三的一项娱乐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传说呢，这喜神就是天上的天喜星，这颗星啊每个月每一天它的位置都在改变，但是在正月上旬一般是在南方或者是东南方。大家在欢度春节吃好玩好的时候呢，在外出散散步，的确有一种有益于春游的活动。迎喜神的活动在我国各地民间都是不统一的，有的地方呢在初一就迎喜神，怀仁县呢是在正月初二，在山西是在正月初三，当然也有在初二或者初四迎的。那个时候男女老幼呼朋引伴，凡是能走在路上的都要加入到迎喜神的行列。农村的人们呢则是敲锣打鼓，各自拿着香火磨磨炮竹，有牲口的人家呀还要牵着牲口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外，走一二里之后呢，有一处平坦的地方放下贡品，摆上馍馍，然后焚香，朝南方或者是东南方的喜神方向叩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迎喜神就变得简单了，大家呢不再拿馍馍摆贡品，很少有人焚香叩头，大多数的人呢会在野外敲打一通铜锣，放一些炮子，之后就返回到村中。县城的居民迎喜神啊，那规模可是非常的浩大，也是倾城出动，就连机关上班的老干部们这个时候也跟普通的居民身份一样加入到迎喜神的队伍里面。城里的人没有牲口可以牵，大多呢都是出城走一走，远近都可以，然后再返回。其实呢也是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但是呢也是这正月初三年味儿的延续。今天呢是大年初三，我们来到了山西迎喜神，明天大年初四，听游天下依旧陪着你过大年。我是孟阳，明天见。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风风雨雨艰险去共存，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不后悔。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